兩集相交，臨終嘅時候對於死咧係好驚，係屬於逆啊，係有求生嘅願望，叫於順。逆同埋順兩種集集起啊，相交並發。當呢個時候咧，順想即非，必生天上啊！若想心中兼福兼慧，及以正念咧，自然心開，見實方法，一切淨土隨緣往生。順想即係唔會有呢個貪嗔痴嘅雜念啦，一定係可以生天咁。如果順想冇惡念啊，而再加上能夠修福修慧嘅話，修福就是修呢個布施啊、忍辱啊、正精進禅定啊，叫做修福啊。修慧咧就是修呢一個智慧，修呢個波野，即是話順想咧就是修呢個十善業之外咧，兼修福修慧，即是修六道問行。或者是聽聞讀誦大乘經典，或者精修呢個波野，或者發現往生十方法淨土，呢一類眾生咧係順想，就加上發現，所以臨終嘅時候咧，自然心開見十方法。所以有啲人問我：法師啊，念佛係咪一定往生極樂世界啊？你哋話咧？一定，除非你咧念念下法咧又去鬧人，念念下法咧又去殺生，啊做惡事。如果你順想啊，而唔集於其他嘅惡念嘅話，一定一定成見可以往生極樂世界。所以呢度話咧，自然心開啊，見實方法。一切淨土隨緣往生，不是淨止話去阿彌陀佛的淨土，亦可以去十方世界所有的法淨土。你願意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。現生西方的當然是生西方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啦。若果發現生東方的，得唔得？一樣可以去東方淨琉璃世界見藥師法。若果你話發現我都唔去極樂世界，我亦唔去藥師法嘅世界，去邊度啊？現在有啲好多好多法師咧，唔發現去東方，亦唔發現去西方，發現去邊啊？上天，上天見邊個？見彌勒菩薩哦，見彌勒菩薩，隨緣都可以往生哦。咁所以咧。可以知道信想是非常之好的，但是呢我就不想去兜率陀天见弥勒菩萨，我希望去了极乐世界呢，等到弥勒菩萨再下生成佛的时候先来见他。为什么？旧阵时呢有三位禅师，一个叫做狮子国，一个叫做无著，一个天僧、三个人、大家约定第三個都是學慧識的，三個都是發現上兜率陀天親近彌勒菩薩的。話嗱，邊個先去咧？去完就翻嚟話俾我聽，係唔係真係見得到彌勒菩薩？後嚟我唔記得咗邊個先去嚇。總之有一個先去咧，去咗一去無蹤跡。後嚟咧，獅子閣先去嚇，一去去又無蹤跡。后来呢这个无著菩萨又开了，开之后呢就见到弥勒菩萨，然后呢绕三集，然后就回来话给这个天僧菩萨听，我见到弥勒菩萨了，真是这样兜率天为大众施法。那个天僧菩萨就问他，狮子国去了哪里啊？他说狮子国呢又在兜率天，不过在外院啊，被一些天女迷住他了。菩萨尚且着迷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，是吧？如果万一我们去到兜率陀天，在天外，在这个外院呢，就被天女迷住，怎么办？ 所以呢我哋要发现佢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冇天男冇天女嘅，纯系大丈夫上下。一生极乐世界呢，无论你几耐 出生，下等下生啊，唔系即刻花开见法嘅，系要响个莲胎里面，最长嘅要十二劫。咁我问慧海，你愿唔愿意去？佢我愿意去。佢点解呢？一去嗰度，猫响个莲胎里面，永远唔会堕落啊！永远唔会堕落。胎里面咧就萌发、萌发、萌增，一路增长你嘅善根，一路增长善根咧就可以提早花开见法咯。所以咧都系去一次极乐世界，再落嚟见弥勒菩萨好，好过而家去呢个极乐，去呢个兜率陀天吓。但系好多人都发愿去兜率陀天。我亲近两个老师，海印老法师话佢要升天，我话点解？佢话天人有神通咁，有宿命通咧，我知道我前世咧发愿度众生，我就会落嚟度众生咁。孟智法师咧就话我要去呢个兜率陀天，因为孟智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座下弟子嘛，太虚大师是指向这个亲近这个弥勒菩萨的，但我是他的学生，但我不喜欢去的兜率陀天，我喜欢去极乐世界。所以人各有志，吾敬吾爱吾思吾爱真理，人各有志。你如果你而家听呢部经咁，你话你去学唯识都得噶，唯识系咪以呢部经为粉咧？唔系嘅，有好多人误会咗，学唯识就唔能够学楞严经，学楞严经就唔能够学唯识，实际系相通嘅。所谓俗语，所谓一理通百理明，你能够咧系各宗咧都明白，明白之后咧就八宗圆融。咁呢个学法就学到家啦。如果仲系分彼此有模糊之见，我嘅好，你嘅唔好，我嘅啱，你嘅唔啱，呢个系未学到家，仲系响呢个呢部经就叫做现修，唔系增修，仲有执着未见性。哦，而家咧就讲情多顺情，又一定可以系往生十方佛国咁啊。如果情多呢，情多情少想多就轻己非然啊，就呢度呢仲係讲情下，讲呢个想情少想多，即係搞想一情咁啊，一定呢係轻举，但係仲有一分情拖住自己，係冇辦法係上法嘅国土。而去做乜嘢？做飞仙啊，都系星啊，做呢个飞仙。下边咧系讲呢个七菜咧，系讲呢上边讲咗，因为下边讲咗讲天道，天道讲咗啦吓，仙道都讲咗啦。你知道仙系呢个身体唔死嘅，保持呢个色生而升仙嘅。天呢是死了之后然后才生天的。众情少想多呢，即是有九想一情呢为飞仙。大力鬼王飞行夜叉，地行罗刹，游依四天去所去无碍。即是说大力鬼王呢就是八想两情，飞行夜叉呢是七想三情，地行罗刹呢是六想四情。这些呢都是能够呢这个想多情少，能够修福修慧，所以呢他能够飞行。飞行哪里啊？飞天，飞天，再加上这个是想多情少就能够做这一些，如果再加上修福修慧就可以游行四天下而无所障碍，为天王之类了。其中若有善言善心 扶持我法，或扶禁戒，随持戒人，或扶神咒，随持咒者，或扶禅定，保与法忍，是等亲王而来坐下。其中呢，就是说这些飞仙啦，或者大力鬼王啦，或者飞行夜叉、地行罗刹这一类呢，想中集有情，但是情就少，想就多。那这一类的众生啊，如果能够发愿同埋仰护佛法，或者仰护持戒的人，那这些人呢，就可以在法前的左右，或者随这个持戒人的左右，或者发愿仰护持令严咒的人，那他也可以随顺这个在这个持令严咒人的左右，或者发愿保护修禅定的人，这些鬼神呢也可以在这个修禅定人的左右。所以呢，一个人恶呢是有鬼跟着他尾的，善呢一样有鬼跟着你尾的，所以你不用怕鬼，你怕没用的。现在譬如说我们念这个灵验咒，很多很多鬼神跟着我们尾，拥护我们，尊敬我们，我们不用怕他。如果你居心不轨呢，你都要怕怕的了，他会整蛊你。所以呢，这些大力鬼王啊，飞行夜叉、罗刹、飞仙之类啊，他如果是发愿保护修禅定的，发愿保护持咒的，发愿保护法法的，他就会亲近这些善知识，在法的座下能够见法、闻法、供法及僧，凭这种功德增加他的福和慧。所以法讲经呢，每一回讲经都有天龙八部在座，就是这些善神了，想多情少的。再讲情和想均等的又怎样啊，一半情一半想，五分是情五分是想，不非又不堕。生在哪里？做生于人间，想明思聪，情忧思顿。而想就是明，想就是聪明。生在人间的人呢，五分是情，五分是想，因为想呢是有一种明达，所以人呢为万物之灵，能够明白事理。但是由于情呢，情感作用呢就幽闭蒙塞啦，所以呢暗动不通，不能飞举，所以呢就比较这个天上或者飞仙或者善神之类呢就蠢一点啦。所以人呢，人中呢也有好蠢的，也有好聪明的。而家讲到头先是想多啊，然后讲到情想均等，而家讲到情多想少啦，咁就惨啦。情多想少，流入幻身，重为无困，轻为耳俗。七情三想，下沉水轮，生于火滞，受气猛火，生为饿鬼，常被焚烧，水能去己，无食无饮，经八千劫。这个是讲情多想少，即是六情四想之类流入横生，横生即是横行的，打横行的。所以有些人呢说横行无忌，横行无忌呢即是人类受心，横生就是畜生的代表，生重的呢就变成这个无群，是属于走兽之类；生轻的呢，就是属于这个雀仔啊、飞禽之类。这个是六情四想。如果七情三想的这一类呢，惨了， 就堕落呢个水轮之下、火轮之上。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系由呢个空，然后有呢个风，风咧，然后有呢个火，有啲火，有呢个水，然后有呢个地，吓执持呢个世界。咁而家咧呢个七情三想嘅众生啊，就会堕落响呢个水轮之下、火轮之上，水同埋火交界嘅地方，受呢个猛火嘅气氛，结成一个形状，变成饿鬼。所以饿鬼嘅身咧，系由呢个猛火嘅气氛结成呢一个形。外就为呢个猛火所烧，内咧为呢个饥火所焚。嗱，人饿得紧要咧，系会发火嘅。身里面有火的、由于这个业力驱使，见到水都变成火的，不能够饮的，所以说水能害己，无食无饮，堕落饿鬼经八千劫，长期在这个饿鬼道中受苦，这个是七情三想。所以呢，饿鬼受不呢，他还有三想的善根，所以他仍旧可以是再来人再修行，可能呢见法闻法。九情一想呢，这里呢是包括八情两想在内。九情一想下动火轮，生入风火啊，而交逼地，轻有生有近，重生无近，两种地狱。咁呢个九情一想，差不多恶事都做尽啦。但系仲有一念善根，又有一点善根。咁呢度咧含有八情两想，所以就话，轻生有根，重堕无根。可以知道呢，这个轻呢就是八情两想，重呢就是九情一想。这两种呢都是想少啊，情多，所以更加下沉。饿火饿鬼呢是在这个水火之间。现在呢又透过这个火、这个水滞呢堕落这个风火之间，在这个风火交界之次，有更就是地狱，有即是说有三十六地狱，有十八地狱，那有这个地狱出来再去那个地狱，中间是不是有更田的？有更，这个叫有更。如果只是在这个地狱里面无量劫去受苦，叫做无更。这个罪业最深的呢就是无更地狱，而那罪业是轻一点的呢就是多地狱。有些人说你将来会打落十八地狱、打落十八地狱还好一点，最怕打落阿鼻地狱。阿鼻地狱是无更田的，什么无更啊？受苦无更，受果报是无更田，这个事更无更田，生命无更田，这个形象无更田。但是他还有一想，好在善根未绝，仍旧呢苦尽呢仍旧可以有超生的机会。顺情又点啊？顺情即沉入阿鼻狱，欲沉身中有碰地成啊，毁法禁戒，妄说穷妄是法，以贪上师，临应恭敬，五逆第十重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狱。呢类众生系惨啦，最大恶极。最大恶极到点样呢？咁是无恶不作，这一类众生顺情无想，纯粹是感情用事，没有这个一念的善心。 所以呢是做种种的重罪了。那么不但做这个五逆的重罪，什么叫做五逆重罪呢？是父是母触法生血，是阿罗汉破和合争，一二三四五叫做五逆。这个是呢，就是以下犯上叫做是，不是杀，杀普通人杀初生叫做杀，以下犯上叫做是。这些呢，父母都是自己的上辈，法又是自己的上辈，阿罗汉又是圣人，和合僧、都是修行的人、犯了这些罪呢，这个是父是母很少很少，间中亦有，五逆的都有。出发生血呢很容易犯的、怎样啊？不是说好像提伯达多那样拿这个推这个石推落山咁啊，想砸死佛。金刚神咧，呢、这个宝石一挡咁，挡咗一嚿石咧，一嚿石碎出跌出嚟，就射落佛嘅脚趾，叫做触法生血。但我哋点样触法生血咧？我哋都见唔到佛点触法生血咧？破坏佛经。如果你故意啊拎呢个佛经去烧咧？这个就叫做出发生血。所以呢很多时呢我讲典的经呢我不会印出来给人的。因为你听完之后好像上一次讲完十善业道经，听完之后你会不会好好珍藏它，一张纸而已，随便掉随便烧，这个出发生血。破和合争呢又很容易犯得到了。杀阿罗汉呢，除非你前世同佢有冤业，然后有呢个果报，如果唔系冇可能嘅。但呢个破和合争好容易犯，譬如话我哋去拜忏咁，唔系无形中同一位师傅好好，但系另外有一个咧唔好，你就响佢面前讲嗰个坏话，咁就破和合争啦，好容易做得到嘅呢、这个事。要分享法门走动的居士呢，请你特别留意，多念一句法，少说一句话，免至犯了破和合争的罪，属于五逆之中的罪之一、是很重的。如果做了这个五逆的罪、在家出家人呢，在家是和尚，是阿舍利，是和尚即是咩？杀自己得戒的和尚，不是话随便杀其他嗰啲出家人啊，杀呢个得戒的和尚，杀呢个阿舍利，杀呢个教你经典的人，老师，咁啊叫做七逆啊。嗱，犯七逆的人要堕呢个阿鼻地狱。十重又是什么啊？那留意了，这个十重是了，十重有两种。第一种呢是犯菩萨的十重戒、犯菩萨的十重戒、这个菩萨十重戒在梵网经里面有得讲、现在不背了。第二呢就杀阿罗汉呢，就是是阿罗汉呢是杀罪之中最重。任这个现觉母呢是任罪之中最重。跌三宝物呢是偷盗罪之中最重。未得为得呢，未证为证呢，即是未证圣人的果，你说得到圣果啊，这个呢是妄语中最重。破和合争呢是两事之中最最重。偷争其物呢是污净犯行呢是贪罪之中最重。偷争其物，你说我没有偷到东西啊，你来到法门啊，拿一朵花啊，掹一条草，摘一块事业，都是属于偷争的嘛、要小心、这样东西很容易犯的。 有好多人咧就嚟走嚟拜佛，拜完佛之後咧就響個佛前嘅身講，攞正正中間嗰、那個最靚嗰、那個拎翻去屋企大家食平安。喺呢種心態唔知邊個教佢嘅，但係就無形中犯咗偷生騎物，呢啲係真騎物。咁喺法夢裏邊有好多生果俾我拎翻嚟點啊？唔同法師俾你咧係結緣啊！你寧可你想咩？你話法師可唔可以俾一個果我？你問佢攞，問佢攞咧，佢俾你就係唔係不問自採啊嘛？係咪？你自己係偷偷地。我好多時咧，我擺低生果好靚好靚，一掟一掟，佢咧就最靚嗰個喺上邊就拎咗去。哦，呢、這個偷真騎物好容易犯嘅嚇，污淨犯行都係呢個貪罪中最重。是聖人同埋發菩提心嘅人咧，係親行罪中最重；薄霧因果咧，係痴罪中最重嚇。凡係犯呢啲十重嘅罪同埋五逆嘅罪咧，就要墮落呢個阿鼻地獄。阿鼻地獄咧係亦翻譯叫做無間或者係無咎。墮呢個地獄咧係遭受到菜果無間、受苦無間、事無間、命無間、形無間。直到呢一個阿鼻地獄壞啊，世界壞咗之後，呢、這個阿鼻地獄壞咗之後咧，佢業力都仲未盡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獄。所以《地藏經》裏邊話：求出無期啊，此界為是，轉記他方；他方為是，轉轉相記，此界成後，幻佛在內，無間罪報，其事二事。幾得人驚啊！長期喺呢個地獄裏邊受苦，呢、這個就係純情無想哦。落呢個有間地獄咧，都係仲有一個想，仲有一點善念，這個、呢個咧無惡不作，仲加埋五逆十惡，咁咧就當呢個阿鼻地獄。